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音乐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究竟是什么赋予音乐既纯粹又深刻的美感和意义呢？我们又为什么对一些音乐非常着迷、热爱甚至依恋？什么是好音乐？可能不是一句这首歌挺好听那么简单。今天我们讲一下好歌有好报，先介绍一下拍档，先有组织心理学家黄仲元 Muse。 Hello 大家好。 那边有导演黎宇文 Morris。 Hello 大家好。 同埋歌手李碧琪。 Hello 大家好。 首先大家报一下即係音乐嘅资历先啦。你同音乐有几 friend 先？ 我以前小学嘅时候係圣诗团。 哇、哦、劲喎。 係啦，而家都吹木同笛。 俾你讲咗添。我同音乐关系就係吹咗四个巴嘅木同笛同埋 Morris 呢。 我就多少少啦，有喺音统处学过音乐啦，学生嘅中乐。咁、 哦、 中学都做过一下啲音乐学会嘅会长咁啦。 哦，咁即好高资历。 阿 Morris 一讲多少少咧，就即刻真系惊咧，应该包嚟我哋好多。 唔紧要，所以因此我哋有 Becky 喺度。 我嘅关系就系由好小朋友开始手抱就有人唱歌俾我听啦。咁呢个我觉得就已经系即系令到我觉得全个人生最开心嘅一件事。每一次咧都谂到啊，有人抱住你唱歌俾你听，嗰种暗里瞓嘅温暖，就系令到我有个 drive 可以继续做音乐。 咁由大个就一路学音乐，然后甚至喺声乐上面嘅发展啦、训练啦、教学啦、歌手啦等等啦，咁样嗰啲少少咧，全部谂住唔讲，就知道晒。因为要你哋大家一齐喺度倾咧，就系、是、因为音乐呢样嘢咧系好得意嘅，就系、是、每个人其实学 Becky 所讲就系、是，其实个都接触嘅，即系咪由细到大都会接触，但系同时间佢系一个专业。因为专业咧系令到究竟我哋呢一啲咧，好似唔系好专业嘅人，点样去欣赏音乐啊？有一个问题会产生，就是主观定是客观，是不是够所谓资格去判断一首歌叫好定不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谈谈。但是回到最初，就是究竟音乐的定义先，什么是音乐，这个有没有定义的呢？音乐是什么？ 你想问个吹木同笛的是吗？ 先问你，如果是他讲完之后我们两个没话讲了。 再我从心理来讲的话，是一些有我唔知道會有韻律或者有節奏嘅聲音，而佢牽動到情緒。 哦，有韻律有節奏聲音而牽動情緒，okay, 有幾個關鍵字啊？韻律、節奏、情緒。 同意嘅，係啦。咁我諗除此之外係我諗情緒嘅關係係最大嘅。即係唔知點解一啲嘅 melody 嘅變化或者係配器，即係樂器嘅變化，好簡單，鋼琴同小提琴就同一首歌，可能就已經俾你個情緒嘅感覺就已經好唔同。咁呢個係一個好好有趣，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嗰個功能係令到你可以有某方面嘅情緒嘅抒發或者係梳理。 Becky 覺得咧？ 我覺得音樂其實是我哋呢一個樂器發出嘅聲音就係音樂啦。因為本身你頭先講木同笛啊、小提琴啊，全部都係外間嘅東西，但係我哋嘅聲帶本身就係樂器嘛。咁所以我會覺得逢親發出嘅聲音，因為有時唔係一定唱嘅、，rap 咧都係其中一個音樂嘅部分嚟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好唔同咯。 係嗱發出嘅聲音其實已經可以構成音樂。咁而發出嘅聲音，因此可以有旋律或者冇啦，有節奏或者冇啦。因為甚至我哋去到當代，所謂好多新派音樂係 noise 噪音都係音樂，咆哮又係音樂。咁但係當中咧涉及個關鍵就係可能係情緒啦，即係究竟唔同嘅音樂帶俾你咩情緒？可能一啲叫做我哋話個和音或者個和弦做得好啲嘅時候，係咪就係喜悦啲，或者覺得會平靜啲？然後當係一啲叫做好躁動嘅音樂聽落去嘅時候，我就可以釋放緊我嘅怒氣等等。但我想問嘅就係、是，咁樣好聽呢樣嘢咪變得好主觀咯？因為情緒本身應該係好主觀噶嘛。咁而當我哋去界定音樂就係同情緒好大關係嘅時候，咁係會令到音樂變得好主觀咧？ 係啊，首先啦，情緒係主觀啦，你能唔能夠牽動我嘅情緒同埋 Morris 嘅情緒或者 Becky 嘅情緒？咁基本上咧係同一首歌未必能夠做到同一件事嘅，係啦。再加上咧就係、是、其實有50-60% 人咧聽音樂係冇嘅情緒。 哦， 係 咩？ 係啊，即係佢嗱，即係話啦，我哋當係咁啊。當音樂佢成為一個經驗，即係一個 music experience， 其實咧佢就開始會牽動到情緒，但係其實唔係咁多人覺得music 係一個經驗嚟嘅，即係包括好可能係寫作緊嘅時候，跟住有一啲嘅音樂出現。其實好多時就係我聽住啲聲啦，係啦，或者有一啲嘅聲音喺度周圍，令到我覺得會自然啲。而佢冇牽動到，就算佢有時會跟住唱，都可以係冇牽動到一啲嘅情緒。當然，你如果你話啊，咁你輕鬆鬆咪情緒咯咁樣，咁其實係佢冇聽音樂都係輕鬆鬆 的，即係個人本身輕鬆鬆。 係啊，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即係話我哋 music experience 一定係因為某一啲嘅音樂或者聲音啦，係特別係因為佢唔關我其他嘅狀態事，而令到我牽動到情緒，咁嗰個就叫做音樂牽動情緒啦。但係60% 嘅人，大部分都係聽緊嘅時候咧，嗰65% 咧都唔係太過有好多 emotion。 咁對於剩翻低呢啲人，音樂又係一件咩事啊？既然佢唔係牽動情緒， 我會覺得同 frequency 有關嘅。其實咧concert A 啦，本身係440嘅 hertz 噶嘛，咁大家咧就會知道啊，我哋去 orchestra 嘅時候有個小提琴，跟住上嚟咦，跟住然之後全部人都咦咦嘅嗰個教音啦。咁concert A 咧440咧就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之前咧其實大概係432至到435。嗰、那個感覺咧會比較平和啦 ，lay back 啲嘅。440咧就會比較躁動一啲。而家咧就興444啦，感覺咧就係好有希望啦，好 uplift 啦咁。咁所以其實以即係科學一個 frequency 嘅角度嚟講，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情緒。 咁呢一個係邊一個去帶動嗰個改變㗎？即係邊個決定係由即係？ 邊個決定呢？就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希特拉都曾經開過一個會，就是歐洲那裡去討論要改變這件事的。所以呢，他當時就是有一個的國際性的大會。而444呢，就是這段時間呢，過去這十年呢，大家做研究的時候發現這件事可以幫到情緒。 就是個頻道本身去影響到情緒。 沒錯。 在我們說話有部分人會因為音樂而情緒受影響，有部分人就未必會，令我想起就是在美學的討論裏面都有的，即是美學會很講，例如無論是視覺藝術，音樂也是藝術，然後不同的藝術其實都是產生某種叫審美經驗，但個問題就是什麼是美呢？那個就是咬得最久的東西，如果就不用有美學這個學科，就是討論什麼是美，因為其實醜可不可以是美啊？即係分音樂就係難聽，可唔可以係音樂啊？咁所以有唔同嘅派別啦，有啲派別係嘛？即係舉例，可能蓋斯泰會認為，即係情緒係好重要嘅，即係點樣可以牽動到人生，無論係視覺藝術定係音樂，都係同樣嘅道理，就係佢能夠影響到情緒。但係都有人認為咧，就係其實藝術可以係一種形式嘅突破，即係佢可以同情緒無關。即係佢只要係處理緊某個形式嘅突破，其實就係一個音樂嘅發展。咁所以可能你到當代，你見到大家可能會討論嘅，即係版本同一嘅音樂，嗰個係咩情緒啊？你好難講佢嗰個係咩情緒，甚至嗰個係音樂定我哋話叫做聲音藝術，即係呢一個界定亦都係開始喺當代會出現咯。音樂同呢個聲音藝術可唔可以好好地界定到個分別咧？ 啱啱你講版本龍一咧，其實你睇到佢做嘅嘢咧，即係佢作為一個電影配樂人。同佢做自己嘅音樂，或者佢自己嗰隊 band 所做嘅音樂係完全係兩個世界嚟嘅，即係譬如我哋最熟悉嘅可能就係末代皇帝溥儀佢所做嘅音樂，管弦化啦，各類嘅嘢啦，大家係會好悦耳嘅，或者係好啱本身個戲裏面嗰個故事啦，同埋個情緒嘅。但你跳翻去佢自己隊 band 或者佢自己做嘅一啲獨立樂咧，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咁呢個係反映到其實你所創造嘅音樂其實都有時候好目標為本，你究竟係想製造一個咩世界？咁去翻佢自己可以主導嘅嘢嘅時候，佢又俾一個咩世界你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 都係音樂帶嚟嗰個故事性，即係一講末代溥儀，我就諗起 I want a divorce， 唔知點解，但係即刻就出現。 好好啊！咁嗱，頭先所講嗰個嘅情況咧，同頭先同其他嘅一啲嘅藝術咧，係其實有好類似嘅，即係等於啲人睇畫嘅時候，其實佢可以係冇一個睇畫嘅經驗嘅，甚至乎咧，如果喺心理學嚟好睇嘅話咧，佢甚至乎冇一個審美嘅經驗。係啊，即係話 咧，佢做緊咩咧？ 一個人喺度睇緊幅畫，佢未必係審緊美。係啦，即係佢可能我中意個環境，我中意個氛圍。我喜歡在這個地方裏面身處在這裏 放空，係啦。其實佢唔可以，你唔可以話佢望住幅畫嘅時候係審緊你，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可以會係咁分咧，即係話有啲人可能係冇乜嘢嘅情緒，而佢情緒一出嚟嘅時候咧，佢更加會有分一般嘅情緒，定係佢係咪做緊一個審美嘅情緒？而佢審美嘅情緒嘅唔同嘅條件咧，就影響咗究竟。我覺得嗰樣嘢係咪美啦？係啦，即係話我審美嘅條件就係我可唔可以即刻俾到呢個情緒俾我？咁佢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嘅覺得好嘅音樂啦。另一個就係頭先啦，佢有冇一個突破性咧喺個format 上面啦，或者做製造嘅形式啦，或者如果音樂作曲作詞，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嘅審美嘅情況。 係啦，呢一個係咪聽歌嘅時候都係，即係話？我哋嗰一首歌好唔好聽，或者感唔感受到佢情緒，其實未必純粹係因為個聲音本身。 本身音樂嘅美學咧係有一個好特定嘅數學規矩嘅，就係、是、如果咧你嘅和弦啦，即係一三五啦、七啦，就二同七咧就係 dissonance， 即係唔合，應該話係唔協調咁樣啦嚇。一三五六。八咧就會俾人一種好和諧嘅感覺，而咧喺 Mozart 嘅音樂入邊咧，亦都係個 chord progression 咧，每一次咧都計算得好好，令到你咧去到五之後就會翻返去一哒哒，咁你就咁感覺就唉安樂曬咁樣嘅。咁所以呢類型嘅數學方式咧，其實喺音樂裏邊就會令到你覺得呢件事啊好舒服啊，好祥和啊，同埋係好平好平好，令到你覺得好開心咁樣。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好容易令到你覺得美嘅。 但係呢個就好得意啦，因為音樂嗱，我哋剛才講話好多所謂嘅好音樂，一般就會同情緒牽涉關係嘅。突破形式咧，其實有少少係可能係小眾啲或者前衞嘅藝術去追尋啦。而我哋會覺得情緒就係好主觀啦，好個人啦。但係 Becky 嘅補充就係、是，但係當中有條數喎。咁條數就好客觀喎。又好理性喎，可以計到出嚟。咁所以呢個從古希臘開始有呢個計法，就係講緊即係究竟個和諧本身係個人嘅感受啊，定係計算嘅感受啊？而音樂可能就係一個去具體呈現到呢一種既個人。又集體嘅主觀又客觀嘅一種狀態。下一節翻嚟咧，即管繼續講下，究竟好音樂定義仲包含啲乜嘢？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傾下好歌有好報。剛才咧就講咗一個關鍵詞咧，就係情緒。咁情緒就我估呢個真係好牽涉。心理學的研究或者討論就叫究竟即係音樂對個人的無論成長啦，我哋作出的反應啦，我哋行為之間啦，應該都有很多相關研究是即係牽涉在內。 係會的，首先即係五官嗰五感咧，其實是接收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而當中接收到的信息咧，都會牽動到。情緒嘅，咁所以聲音肯定係其中一個最主導啦。雖然咧氣味係最原始嘅，係啦，咁聲音係其中一個最主導整到你，令到你牽動到情緒。我想反而問下大家咧一個情況，嗱，頭先我哋話有啲唔牽動到情緒就唔理佢啦，即係佢即係話音樂唔係對佢哋係你一個牽動情緒嘅好主要嘅媒體。當如果係嗰啲人咧，其實我想問下咧，當佢有情緒嘅時候，大家嗰個情緒。是一個乜嘢嘅情緒咧？係回憶、懷舊，定係某一啲嘅事情？你諗翻起，定係一種乜嘢嘅情緒？定係純粹一個有冇所謂嘅審美嘅情緒咧？即係話，我純粹覺得好漂亮、好美，但係嗰句又係一個咩情緒嘅咧？大家自己純粹主觀嘅感覺。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嘅，因為我真係好細個咧。就好中意聽林子祥，咁其實你細細個就中意聽林子祥有啲怪嘅， 幾細個先？三個月就怪嘅， 都怪嘅，都好快。即係我記憶中，我開始記得有啲歌咧，我就覺得啊，林子祥啲歌好好聽喎，即係阿里巴巴啲真係好搞笑。即係可能嗱，呢啲歌就可能偏向就係得意啦， 成吉思汗 咁。係啊，成吉思汗嗰啲點會有啲咁嘅歌㗎？即係完全係。咁但係佢另一方面有啲歌係好嚴肅㗎嘛，講緊啲好嚴肅嘅主題過嚟。咁但係我都覺得好好聽。咁唔知點解連我阿媽都覺得我好怪嘅，點會有人中意聽林子祥咁細個咁樣？咁但係咧，後屘自己再係諗，頭先你所講嗰，譬如嗰個情緒，或者你牽動咗你啲乜嘢？我諗嗰陣時係純粹覺得佢聲線好特別， 因為佢嘅唱歌方法或者佢嘅歌咧，同其他嘅歌手同代好唔同。咁我諗係呢個獨特性首先吸引到我嘅。咁你話啊，一路聽一路過咗十年廿年，其實到到依家去再聽翻，都一定係可能某一首歌係牽動緊你某一啲嘅情景，當時發生啦，就發生啲咩事啦，咁而令到你個情緒咧，某程度上又有所牽動，啊，美好的回憶又好，即係苦澀的回憶又好，咁呢啲歌咧其實好能夠咧係幫你咧。iconic 到你喺某一個階段咧發生緊啲咩事嘅，其實 就近係回憶嘅情緒啦，呢一種 係 咪啊？ 係啊，呢個就係回憶或者某啲嘅經驗就帶俾你嘅情緒。但有啲就可能係我聽完之後咧，我突然間都會覺得好喜悅，但係佢未必會有一個經驗嘅。但係嗰種喜悅咧，就可能好似我做緊乜嘢嘅一啲喜悅，例如我攞獎嘅喜悅，係啦，咁都係一啲同事件有關係， 即係同個事件關聯咗嘅音樂。 所以其實其中一個研究咧，就係你好難想像有一啲音樂會牽動到個情緒係同事件係冇乜關係嘅，或者同經驗。 哦， 而嗰種咧，佢就叫做美學嘅或者叫美感嘅情緒。 哦，係， 即係。我單純地因為聽到呢個 piece of music， 跟住突然間我有一種嘅情緒，我係從未體驗過或者有擁有過嘅，係啦，俾我一個好新嘅唔同嘅情緒睇法或者感受嘅，咁嗰只咧就叫美感情緒。 係， 但係咧喺研究裏邊咧就成日都會講咧，嗰啲美感情緒咪就係情緒咯，就係叫做 everyday emotion， 即係每一日都有，其實係冇分別，但係有啲人咧就唔係啊，例如。聽完一首歌或者睇完一個藝術品咧，覺得好 wonder， 係啦，你覺得哇，好驚嘆、讚嘆，呢一個情緒係好可能喺 everyday 裏邊嘅情緒咧，係唔會成日有嘅，或者甚至乎冇嘅。但係你好可能喺審美嘅時候就會有啦，又或者一啲叫做腳對於呢件事好敬畏，係啦 ，sublime 係咪啊？呢啲嘅情況咧，有啲人又話呢啲係屬於叫審美情緒，所以喺音樂裏邊就咁樣分兩邊嘅情緒。 呢一個再用一個比喻，可能大家仲容易啲理解，就係喺因為喺藝術史上面都會討論到嘅就係藝術所帶嚟嘅神聖感。 嗯， 即係就好似一種宗教經驗咁。剛才講話情緒以外嘅東西，但係你又係感覺到嘢㗎啦。但係嗰種感覺咧，又唔係同日常事件相關。我唔可以單純地用開心平靜。憤怒去表現或者去解釋描述嗰種情緒，咁有討論就係話，咁呢一種係咪就係靈性上嘅體驗呢？的確有存在嘅，即係存在意識有咗討論嘅存在。舉例用翻我熟啲嘅視覺藝術就係、例如抽象畫嘅存在意義或者美學意義就係唔係令你去睇得明任何嘢，或者具體地認到任何嘢，而係佢能夠令到你經歷一種喺其他嘅事物不能夠俾你經驗嘅經驗。咁、那個就係接近靈性經驗啦，而音樂好可能都係另一個途徑，甚至其實抽象畫有陣時都係借鑑於音樂嗰種嘅狀況，去得到嗰種近乎靈性嘅經驗嘅一種觸動。 我諗唔單止係咁，因為音樂同故事咧係不可分割，有時係音樂劇啦，有時係電影啦、電視劇啦，逢親係喺呢一啲有畫面、有故事嘅情況之下有音樂咧，你就會好似係第三身咁樣去頭先阿 Mill 所講嘅一個經驗嘅感受。咁嗰個感受可能你都冇經歷過噶嘛，但係你因為呢一首歌就會令到你覺得哇，我記得翻當時嗰個橋段係做緊咩，佢嘅感覺係咩，可能分分鐘。代入自己啊分手嘅时候嘅沮丧咁样喎，咁所以我觉得咧音乐呢一样嘢係会再立体咗、因为你好多时候呢一啲嘅故事本身已经带住咗好多 subtext， 你根本喺个歌词入面都讲唔晒，但係你仍然会係好浓烈咁样感受到成件事。 呢、這个就引入咗歌词嘅部分，即係首歌我哋一般啦，即係咁样讲就有曲同埋词咁样啦、如果流行音乐咁先讲。其實詞嗰部分就係有陣時係幫助到帶動嗰個故事同自己嘅關係，即係你點樣連結嗰樣嘢。有兩個系統嘅，我覺得即係用歌同埋自己情緒嘅瓜葛，就係一個就係我當時喺咩情緒嘅時候，有咩歌係陪緊我嘅。咁嗰啲歌詞其實冇乜關係嘅。總之嗰排，例如我嗰排青春期嘅時候分咗手，咁嗰排啲歌就算係點喜氣洋洋都好啦。對於我嚟講都係唔開心嘅歌嚟嘅，即係我再聽嘅時候，我都係會觸動嗰個唔開心嘅情緒。有另一種咧，就係同我自己冇關嘅，係我代入咗首歌嘅歌詞或者故事裏面而觸動嘅情緒。咁而呢兩樣嘢其實係牽動緊唔同部分嘅情緒，係咪可以咁講咧？ 唔係，如果係都係算係同一部分嘅情緒，就係頭先所講嘅 everyday emotion， 即係每日嘅情緒。其實頭先阿 Morris 嗰個情況都係我哋等於嘅每日嘅情緒，只不過嗰每日情緒咧就係關於我自身經驗啦，又或者係我都想好似佢咁獨特啦。第時如果我自己做嗰樣嘢，同其他嘅一啲歌手好唔同嘅，所以我中意林子祥啦，係啦，呢啲都係 everyday 嘅一個 emotion。但反而咧，如果話特別講頭先嗰種嘅審美 emotion， 你講個宗教性嘅感召啦，又或者有啲叫突然間有個領悟咧。呢啲都係好好似審美性嘅情緒，又或者有啲人咧就話審美性情緒咧係一個情況特別會易出現咧，就係、是、你專心去研究嗰首歌裏面嘅技術性，例如就係話點解同一首歌，例如林子祥改編個《敢愛敢恨》，但係點解會覺得好聽過原唱？阿 Morris 有冇咁覺得先？ 嗱，我就好覺嘅， 因為就覺得我 因為我係 fans 可能，可能係因為我係 fans 咧，但即係我覺得林子祥有一啲改編嘅歌曲咧，即係好多時都係改外國歌曲或者佢自己作啦。咁其實佢改啲歌曲咧喺外國都出名嘅。咁但係咧佢有本事咧係令到咧佢呢個改編嘅版本咧一啲都唔失色嘅，有時比原唱更加好。當然我覺得係互相配合，好似頭先阿 Miss 所講嘅，可能佢歌詞嗰部分，除咗佢演繹唱之外咧，好獨特之外咧，其實佢歌詞唱嗰部分好多時同原裝嗰首嘅歌詞咧個方向係一致嘅。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咁就咁做呢首歌，咁原裝版本就係 Nothing Gonna Stop Us Now。其實佢裏邊嗰個方向咧，咁就咁做，同佢講嗰件事係一樣嘅。當然裏面嘅內容唔係逐句翻譯，唔係嗰件事啦。咁呢個變咗佢冇失到原本可能呢個音樂帶俾呢一樣嘢嘅情緒啦，或者歌詞上面亦都冇失到嗰樣嘢，而佢再 on top 再加佢獨特嘅一個嘅聲線嘅俾我哋嘅經驗咧，嗰、那個感染力咧係更加大嘅。咁頭先你所講到話個 everyday 嘅 emotion， 咁我覺得後邊一定係即係聽到呢首歌咧，我就諗起某一啲嘢啦，某啲時間嘅。但可能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就可能係比較震撼，哇！點會有人唱首咁嘅歌，要咁嘅歌嚟唱？ 嗰個就係審美個。係 啦，係啦，係因為你唔 expect 佢有首咁嘅歌，或者唔 expect 佢嘅詞係咁樣填法嘅，咁呢個就好唔同啦。 係啊，同埋當你可能例如我哋好技術性咁樣去研究啊呢個詞點解佢會咁做，點解佢會咁唱法而令到我覺得好聽咗嘅咧？突然間你會覺得哇，真係好好啊！呢一個咁樣嘅唱法，即係我諗呢個阿 Becky 一定係會感受到，即係嗰種嘅演繹方法。令到我好驚嘆，或者好敬畏，或者覺得好有新鮮嘅感覺。咁呢一種咧，人哋就係話你易啲就進入咗一個叫做審美嘅情緒。 但係嗰個改編又關唔關嗰個語言事咧？因為當嗱有個詞人係咁講，佢話咧，如果你分手嘅時候咧，都仲係聽 K-pop。咁我都服咗你嘅，即係你可以 噶嘛，煲劇嗰啲主題曲， 同埋件事可能開心嘅， 係 啊， 但係意思係當你聽唔明，當然如果你係聽唔明韓文就 OK 啦。但係如果你係聽唔明，然後都仲用嗰首歌去帶動自己個悲傷情緒，又抒發到咧，咁好似係好能人所不能。我哋好似會覺得咧，就歌詞嘅重要性，其中一樣嘢可能係我哋更加容易去幫我哋進入到嗰個氛圍。即係我哋起碼從文化上、從語言上會進入。當然音樂本身都得嘅，即係音樂本身其實係可以帶動到我哋去某個氛圍。咁但係呢個在地性又好特別嘅，就係有啲歌咧，佢改完之後我哋就冇辦法中意嘅。有調翻轉例子嘅，真係即係一改咗廣東話時就首歌咁奇怪怪嘅咩？有乜解釋嘅呢樣嘢係點解會出現咧 ，Becky？ 咁就真係要睇究竟係講緊古典定係講緊流行，因為譬如我哋細個古典音樂咧，我哋會德文歌、意大利歌又或者係法文歌，咁我哋都會學噶嘛。咁但係我哋都唔係第一語言啦。咁所以咧，當我哋學嘅時候咧，佢個音樂嘅美感本身就已經可以幫到我哋進入，然之後我哋學咗嗰啲字，但係老實講咧，你就咁喺度唱嘅時候，你都唔係粒粒字都好肯定究竟做緊咩，尤其是有一啲神曲啊，又或者係有一啲可能十五分鐘嘅一啲歌，你未必係會咁感受到個歌詞，但係因為嗰個音樂，因為佢嗰條數學，咁你就會令到咧成件事咧，就算你唔係完全知道佢嘅歌詞，你都會得到嗰個傷感，或者得到嗰種崇拜嘅嗰種靈性， 好似進入咗地獄嘅感覺。 有啦，冇錯，安魂曲就係會啦，即係尤其是嗰啲 opera 咧，即係哇好震撼咁樣。咁所以其實個配器啊，即係音樂嗰個樂器嘅配合，再加埋頭先嗰一二三四五，其實就算冇歌詞或者個歌詞你唔係好知道佢講乜，你都會得到呢個感受。流行歌就完全係另外一件事，因為流行歌咧，你就會覺得嗰個文字同埋個 content 係要同你有一個好直接或者係簡單啲嘅關係，你先會可以感受得到。咁所以咧喺流行歌嗰度咧，其實頭先講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啦，就係有廣東話同埋英文。實在咧喺八十年代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例如彭羚啦，咁佢都有改編過 Whitney Houston 喺Bodyguard 呢套電影入邊嘅 Run to You， 咁佢就做咗奔向你咁樣。咁你會覺得頭先你嘅講法啦，就係兩個語文咧出咗嚟之後，你會發覺其實咧獨立嚟睇你都會覺得好靚嘅，但係如果你合埋嚟睇，你會覺得更靚，因為原來同一個音樂同一個故事可以帶到俾你好唔同嘅感受。 去到呢一個位咧，又引入咗流行工業本身啦。咁流行工業會唔會幫到手去打咗一首好歌咧？下一節繼續傾。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傾下好歌有好報。剛才咧上一節其實阿 Muse 抌出咗個問題，我哋都未傾得完就一節完啦，就係關於聽歌所涉及嘅情緒。我覺得咧有陣時隨住年紀唔同咧，真係會唔同嘅。即係例如聽新嘅音樂，咁你就會懷住一個多啲係審美情緒嘅，即係去有少少距離感嘅，想聽下有咩新嘅技術啊、新嘅編曲又好啊、mastering 又好去聽。但係聽翻舊歌嘅時候，就真係一種懷舊情緒啦，勾起翻一啲回憶。呢種情緒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分得幾清楚嘅。但係呢一個係咪都係普遍人嘅狀況？就係有啲歌就係停留咗喺某個時空，就係同我記憶有關。新嘅東西咧，我哋一係就完全拒絕，一係就用住一個有距離感嘅方式去聆聽佢。 會係啊，因為首先就係你最強嘅記憶就係你個情緒最高漲嘅事件嘅記憶。咁所以咧以前例如你當係咁啊，年青人或者係青春期嘅時候。好多時嗰啲歌啊，你都會好記得啊，亦都會懷緬翻啊，好有情緒價值出嚟啊。係因為嗰個時候咧，情緒價值就係我哋好主導嘅生活需要。 一切 係啦。你諗翻，其實佢冇乜需要，例如擔心生活上嘅其他嘢。但係當你成年嘅時候，其實呢個係人生嘅悲歌嚟嘅，即係另一首悲歌。即係你當成長嘅時候咧，你變咗你拋開咗自己，其實情緒需要冇乜所謂啊。最緊要實際做到嗰件事，咁反而令到你唔多一啲嘅情緒價值去提供俾你個回憶，係關於你嗰啲事情咯。所以你變咗最深厚嘅事情、最記得嘅事情、最有情緒嘅事情，就係你以前青春期或者年青嘅時候。 慘啦！最熟嗰首歌就係人生嘅悲歌。 哦， 點算咧？你話喂，但我睇個研究就話咧，所以十零歲聽嗰啲歌咧，其實對我哋嗰個情緒嗰個效果 impact 啦，係最大嘅，所以我哋會永遠記住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唱卡拉 OK 咧，啲頭十五版係唔會揾到即場，就係咁嘅原因。即係翻去歌，但係呢樣嘢，我諗對於音樂專業嚟講，你係長時間都開放住係嘛嗰個諗法去經驗每一首歌啦。 係嘅，其實咧，我成日覺得情緒呢樣嘢咧，對我嚟講咧有分兩款嘅，一款係齋聽，一款係你唱埋。講真。如果你用自己嘅聲音唱出嚟，唔單止係將你嘅內在情緒唱出嚟咁簡單，你隻耳仔再聽翻嘅時候都係有個 power 喺嗰度。咁所以其實逢親你自己親口唱出嚟嘅嗰個 magnitude 就會完全唔一樣。有好多時候即係我會個腦諗到啊，我細個邊個唱過呢隻歌俾我聽，我好掛住佢咁樣。咁我就咁聽咧，其實係都心噏咁樣。但我千祈唔好開口唱，因為我一開口就會崩潰。咁就算嗰隻係兒歌喎，其實咁所以咧，呢一種嘅情緒，我成日都會覺得你係淨係齋聽咧，有時候我哋係選擇抑壓嘅，因為我唔想100% engage 曬落去。咁所以我成日覺得 唱個心出嚟呢一件事係好特別嘅，尤其是你而家睇好多嘅歌唱比賽嘅節目，你會發覺咧，次次聽嗰啲觀眾咧都係滴緊一滴眼淚，哦、你好笑係咪咧？即係點解要聽個觀眾有個反應彈呢？就係、是、因為佢係有一種感動出咗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呢個情緒都會同你某一種嘅感動係連埋，好少可咧就係、是、你見到你會諗起啊嗰件事好開心，但係你會。完全會心微笑咗出嚟咧，我其實覺得係少機會見到呢樣嘢。 喺、流行學者、流行學嘅學者咧，就會形容呢個叫做情緒的實踐。 嗯， 即係話咧，例如解釋卡拉 OK 嘅盛行嗰樣嘢，就係佢唔單單係中意音樂啊，其實佢係中意唱。所以咧，無論唱得好聽定係唔好聽。都是有那個情緒的實踐的，而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去鍾情唱，就是為了去經歷緊，例如其實等於我們去玩一種互動遊戲一樣，就是、故事或者歌裡面的故事所經歷的情緒，我們想經歷一次，就通過音樂去幫手經歷，如果跟我們自身的經驗有關係的時候，就會很容易就會連埋去令到移情的作用，這個當然我想是音樂除了是聽還是唱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有一個真的有些歌呢，後生嘅時候唱咧，純粹係啊好聽啦，想唱啦，即係卡拉 OK 啦，就表現下自己啊，或者好聽，如果唔好聽都係咁啦。咁但係咧，隔個十年，年紀大啲，唱翻同一首歌咧，就好似係我頭先 Becky 所感受嘅嘢啦。咦？點解咧？點解我而家唱會想喊，或者係有個情緒喺度嘅咧？我十年前唱呢首歌冇嘅喎。咁、我覺得同自己嘅人生經歷，雖然我哋頭先所講話，我哋可能喺青春期嘅時候，可能係對呢啲歌或者對呢音樂嘅反應係最大嘅，但係有陣時咧，喺我自己嘅經歷嚟講咧，唔係喎，我嗰陣時反而係可以好即係當一個技術性咁去唱呢首歌出嚟嘅，純粹放娛樂嘅。但係哇，原來我十年後我真係唔唱呢首歌嘅，好奇怪。 有陣時調翻轉嘅喎，有調翻轉就係、是。太尷尬了，唱不翻，因為我而家仲唱 明不是， 係我再做少，我明愛暗戀補習社點樣咧？咁樣即係有陣時，你唔匹配嘅，但係聽可以，即係去到呢啲環境就聽可以。同埋點解我哋話有陣時啲歌手唱翻啲舊歌，你都會想去經歷演唱會，又係兩樣嘢。即係點解有啲歌我哋話真係要聽翻嘅，就係、是、你唱唔到噶啦，真係，因為你唱太尷尬嗰陣時。但聽唔緊要，聽就係一種回憶殺，即係個殺係有正面有負面嘅，但係同時間就係令到你一種懷舊嘅東西。咁所以有一啲研究就話咧，其實原來聽新歌同聽舊歌咧，對於個情緒有唔同嘅幫助嘅。即係聽舊歌就係一種情緒穩定嘅方法。即係有時候我哋不斷聽一首歌，舊歌我哋好熟咧，係會令自己平靜嘅。大家可能喺自己嘅即係手機都會有一個 list 啦，即係有個清單係即係不斷翻聽嘅清單。嗰、那個就係我哋平靜。聽新歌咧有另一個好處咧，就係原來對我認知有幫助。即係你能夠讓自己聽新歌，其實係會令到你個腦裏邊嘅認知能力係會提高嘅。咁所以即係歌嘅嗰種對於我哋好咧、有益咧，可能係好多層面上面都會見到。 係而家仲多咗一個層面，其實似頭先阿 Morris 嗰個情況，唔係歌引發你嘅情緒，係你嘅情緒揾歌。 嗯， 係啦，尤其是而家嘅音樂工業裏邊咧，係更加。是多咗啦，唔可以話更加多啦，係多咗咧，係情緒揾歌。因為你而家嗰啲嘅音樂嘅播放平台，其實你係可以整自己嘅清單啦，甚至乎我自己都會嘅，即係例如有一個叫做激勵嘅歌嘅清單，即係話咧，當自己耷耷地嘅時候咧，一聽呢系列嘅歌咧。希望係可以充氣翻 ，cheer up 自己。 你會見到斜陽女氣魄更壯， 第一首 成功舒服幹啦。呢啲 一路做 gym 一路好難聽呢啲。 例如咧，有啲人佢跑馬拉松，除咗係話講跑步嘅節奏。係啦，或者佢喺臨比賽之前，佢就會聽某啲歌，令到自己個士氣會大增。係啦，類似呢啲就係我哋情緒去揾歌，而家嘅工業咧就係俾你做到呢件事。以前就係佢哋介紹俾我哋聽邊首歌邊個歌手，而家咧基本上就係而家係好多歌同埋好多歌手，我想揾邊一類型嘅歌，而編排係 我想在一個靜靜地的時候看書的時候播放的靜音樂，同埋有一個咧就係我 shopping 嘅時候希望愉快啲嘅一個情緒嘅音樂，我可以咁樣根據我自己嘅心理狀態同埋情緒需要咧，去做唔同嘅清單。所以其實呢個情況咧係情緒穩歌。 以前嘅流行工業咧好似冇咁複雜嘅。 啊，係啊！而家啲歌詞多咗好多啊！ 係啊，以前就分就快歌同慢歌，而家就即係五花八門。 直情係三段嘅 verse 都完全唔同字，兩段嘅 chorus 唔同字，再加 bridge 一共八段唔同嘅字，有啲歌手技啊！你睇下我哋幾勁啊！ 但係呢個係好得意嘅，因為佢又有少少反常識嘅。因為點解我哋嘅 chorus 要重複咧？其實重複性係人類中意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咧 chorus 我哋話重複啦。咁但係當一首歌有咗所謂文學意義或者故事意義咧，我就推進啊嘛。咁嗱，個複雜就喺咁咯，即係嗱，我 first 就係你當係鋪陳先啦。咁啊，意境入嗰個詞，咁跟住就 chorus 啦，就係個主題啦。咁然後咧，但係要講到一樣嘢咧，就係第二個 first 咧係有推進到嘅。咁推進咧，但係你個 chorus 又冚翻埋去係啱嘅。個 bridge 咧就係個點題或者個通常調翻轉逆反嗰樣嘢啦。咁啊，最後個 chorus 通常會變一變啦。咁傳統係咁。但而家咧就興咧由頭唱到尾係一個故事，所以真係會出現一啲歌咧，就係連個 chorus 都係唔重複。 咁你追唔追到嗰個情緒啊？ 情緒追唔到，但係咧你會欣賞緊另一樣嘢啦，就可能係欣賞緊個形式，欣賞一個故事。所以我會有啲懷疑係每首歌係擔當緊唔同嘅目的嘅。即係有啲歌係令到你情緒能夠容易啲去介入嘅時候，咁佢用重複呢個方法。有啲咧就係俾你欣賞嗰個文學性或者藝術性或者形式嘅突破，就有新嘅方式。咁但係當大家懷住唔同嘅目的去聽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呢首歌都唔知道做咩嘅。 即係呢啲咁嘅話題，朗朗上口啊嘛。 呢啲話題就會出現咯。 係啊。 因為佢嗰個重複同埋個朗朗上口，再加埋歌詞，其實佢係幫緊一個普通人去欣賞音樂。而令到你觸動到情緒，因為其實我就咁聽音樂而觸動到情緒咧，呢件事係要能力嘅。你可以係一個感受嘅能力，亦都可以叫感性嘅人，或者你識得音樂嘅一啲嘅編排，所以你有所觸動。但係普通人係冇嘅，咁我點樣幫咧？我用歌詞睇下幫你會唔會黐到你某啲經驗，再加上哇，我重複再嚟幾次嗰個 formula， 會唔會呢一個嘅跌宕係令到你嗰個感受咧係會加強嘅？咁所以流行嘅通常咪就係嗰啲會重複嘅，大家話大路，甚至乎係大路情歌，係啦。而頭先嗰啲咧，我哋就變咗用另一個叫做美學嘅或者美感嘅情緒去睇呢件事，哇，好新鮮喎！一路落去，全部字都唔同，但係又可以唱到歌。 但係大路都會有過期嘅時候㗎，即係曾幾何時三連音係必定中嘅， 係冇錯， 三連音係啦，就會中㗎啦。但係其實近年你都發覺係其實相對係少翻啲㗎，即係所以其實潮流大路嗰樣嘢其實係咪都可以再商榷下咧？ 其實我覺得真係每一個年代咧興嘅嘢係好唔同嘅。我自己而家推動我自己再聽而家嘅新歌嘅動力，即係無論係華語好、韓文、日文咧，係主要為咗我女嘅，係啦，因為唔想個距離太遠，即係知道其實佢哋興啲乜嘢，聽啲乜嘢，真係未必係我杯茶嚟嘅。聽嘅時候，但係我會特登去揾嚟聽。咦？點解佢哋會中意聽呢一類嘅歌咧？嗱，當然喺裏邊，我哋都揾到一啲嘅，係頭先我哋所講嘅，有一啲我哋比較傳統啲嘅，可能用一啲重複嘅語句啊，即係 A B B A 嗰個好傳統嘅作曲方法去做。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後屘就好興一啲概念大啲啊嘛。即係其實你唔係由第一首歌聽到第十首歌咧，你係唔知發生咩事。你唔可以齋有喺一首歌裏邊咧揾到某一啲嘅嘢嘅，即係唔好似以前咁，我哋聽 melody 比較多啲，或者個歌詞好明顯地話俾你聽係做乜嘢嘅。咁去到而家嗰個流行曲嘅情況咧，就更加五花八門啦。因為太多唔同嘅語言咧，係影響緊我哋去聽歌。以前我可能好單一，我哋都係聽廣東歌嘅啫，或者英文歌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唔知唔明都照聽韓文歌喎，唔知點解。咁變咗我而家個動力就係去聽嗰啲嘅歌，係希望了解翻而家年輕人點解會中意呢啲歌咧。即係無論佢係一首相對而家嚟講係叫做咩流行曲式嘅，定係一啲好唔同嘅，咁目的唔同咗啦。喺我自己嚟講，去聽流行曲嘅目的完全同我以前係唔同曬。 所以如果要解答剛才嘅問題，可能其中一個切入點就係好歌未必淨係關情緒事，可能仲關培養品味事。翻嚟繼續傾。 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下好歌又好報。剛才咧就講緊呢個品味啱啱到呢個位，因為咧我聽過一個説法嘅，咁有個前輩就教訓我啦，咁就話嗱好聽嘅歌咁就好聽啦，唔使搞啦。你覺得唔好聽嗰啲歌咧，你都要去聽，因為嗰個就係你品味嘅育成。呢、這個説話咧，我諗咗好耐。究竟我品味太差，所以不能够自然地听到首好歌啊？定系还是一首歌好不好听都是有主观成分，但系个主观又会通过成长啊，通过学习而改变嘅咧 ？Becky， 呢个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嚟噶。例如我哋某一啲广东话啦，可能以前是会兴咁样讲，而家已经不兴啦。其实咧音准都有呢件事嘅，因为我哋只耳仔咧已经被孕育啊，被养成咗咧，系乜嘢都要听到好准。点解呢？因为我哋而家嘅任何嘅 recording 啦，全部都系会 tune 到所有嘅音准好犀利啦，唔系净系 tune 紧人声，乐器，即系 live 嘅乐器都会。咁然后咧，我哋睇嘅电视节目咧，嗰啲音乐节目亦都会系拆咗条声出嚟 tune 完，再摆翻去个音乐嗰度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任何人而家听歌咧，只要你系就咁真人 live 唱，稍微唔系喺嗰一个正负十嘅 hertz， 就已经觉得你走音，所以系任何一个行过嘅姐姐婶婶都会话：，哇，嗰个人唱歌咁难听嘅，佢走音。但系其实唔系啊，头先就系讲啦，以前其实系432噶嘛，咁所以所有嘢都系 lay back 少少。你而家听翻以前嘅 live recording， 全部都你会觉得啊，点解好似有少少走走地音嘅咁样？其实完全唔系，系讲紧我哋只耳仔已经被教育到而家呢一刻，所以咧对歌手嚟讲，其实系一件都几残忍嘅事嚟嘅，亦都我哋而家去练音准啦。平时你会喺个电话嗰啲 app 嗰度咧，譬如你教个吉他，咁我 A 音，咁你就 tune 咁样啦。其实人声都可以嘅，我哋都有一啲 app 咧，就系我哋唱落去究竟系唔系嗰个 frequency， 就一路去锻炼。我哋而家练嘅时候咧，我哋唔会练440啊，我哋其实真系会练444，因为你出到去嘅时候，你好多现场表演嘅困难啦，咁你可能系会有稍微调气唔够或者咩都好，零 sharp。莫 flat 嘅，竟然係咁， 即係 chop 咗，反而大家覺得係會接受到多啲。 係，即係因為我哋隻耳仔俾個電子嘅世界已經 train 到變咗咁啊，所以你稍微低咗啲咁多，人哋就已經以為你係唔夠貨，以為你係渣。咁對我哋嚟講，我哋都係一個人類嚟噶嘛，咁所以咧亦都唔係機器咁樣，好似大家已經聽慣咗個機器聲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就其中你話嗰隻歌好唔好聽？而家可能真係會咁樣， 即係原來個音樂都有通貨膨脹，一路向上嘅一個狀態，一個趨勢。 嗰、那個情況對於樂迷嚟講咧，都係一件慘事嚟嘅，因為一般嚟講，如果我哋頭先講翻點為之音樂，或者大家享受個音樂係想點咧，就係、希望自己個情緒得到抒發啦，無論係各種嘅情緒。但是我哋想嗰首歌音准或者叫做唔走音啦，係希望唔影响我享受呢首歌而令到我情绪有所偏离，突然间可能偏离咗，哇，突然间去咗好真，我就即刻闪咗出去啦。但係当如果我係好着重呢件事嘅时候咧，我就变咗係真係嗰个纯审美係喺嗰个 technical， 喺嗰个专业个情况，咁你只能夠係有嗰啲就係驚嘆啊，好敬畏啊，或者哇好新鮮啊，呢一啲咁樣嘅情緒，而唔係去到頭先嗰啲 everyday emotion 咧，就係話，唉呢首歌真係好舒緩咗我，而家唔係太開心。係啦，咁其實佢對佢嚟講都係幾慘嘅。 但係同時咧，呢個亦都係分開咗我點樣去欣賞一首歌，或者去定義一首好歌啊嘛。剛才講就話一個係可能情緒向，情緒向你唔使唱得準嘅喎，甚至唔使唱添。我哋周不时都是全场大合唱的啦，歌手不用唱的 世界 key 系啦，我哋依然觉得哇好好听啊，个情绪好完全可以满足到。另一个就是品味向啊嘛，就是我哋真的去研究佢嘅准确性、个编排、复杂度、美学等等。呢一个两种方式，我谂都同时存在嘅。我哋都好自然地习惯咗喺唔同听唔同嘅歌，就用唔同嘅边一个滤镜去量度嗰首歌。 但係而家慘嘅情況就係咧，最近嘅有歌手都認為係，哇！我情緒真係好舒緩到你嘅喎，好配合到你嘅喎，但係大家就話我技術上咧就唔 OK，大家就從呢個美學上面就覺得佢唔好啦，係唔係一個好嘅歌手，或者佢而家唱嗰首歌就唔係好歌啦。 咁其實我又想問你一個問題，喺古典音樂啦，同埋我哋而家講緊流行音樂裏面咧，嗱頭先我講音準啦，好似古典音樂相對地咧個要求係一路都喺嗰度嘅，係啦，無論你係唱啦定係演奏啦，咁相對於流行音樂其實。兩者如果我哋聽，因為其實我覺得聽我哋受者其實都係同我哋某一方面嘅欣賞啦，或者情緒有關嘅，即係無論佢係邊一類型嘅音樂，咁、又會係點呢？即係我哋聽古典音樂嘅時候都會係咁嘅啦，都係要好準嘅啦。咁我哋調翻轉聽流行音樂嘅時候，點解唔可以 request 係咁樣嘅一個狀態呢？咁樣 咁亦都係同你唱嘅方法有關，因為咧古典音樂咧，尤其是 opera 咧，以前係冇咪係咪？咁所以你一開口咁就係要對方要聽到噶啦。咁所以你嘅耳仔同個空間嗰個 acoustic 咧係要比較緊密啦，同埋咧你個 projection 係要比較用氣嚟到 support 住。但係而家唔同啦，因為用咪你可以哇哇咁就已經聽到，亦都有一種好。大嘅感情係噴氣嗰度得到噶嘛？咁當你條氣唔係咁 support 嚟到去為咗啲噴氣聲感性啲嘅時候，咁你個音準咪會係相對難 hold 得住多啲啦。第二就係如果唱 opera 嘅時候，你會覺得咁樣噶嘛？咁其實本身個音嗰個 vibrato 就已經係一個 frequency 度咁樣緊噶啦。咁而你又繼續佔大聲喎，咁所以咧呢一個諗法咧都完全係兩個派系咁樣咯。 如果再在一個心理即係情緒狀況的話咧，就是、古典音樂其實佢係真係靠個技巧嚟到推你去嗰個感情，係啦，即係你佢某程度上佢技巧有幾高，你就可以感受到首歌嗰、那個古典音樂嗰個感情去到邊。但係流行音樂咧，其實佢唔係純透過技巧嚟到推你去嗰個情緒，佢透過我跳舞啦，我同我一齊唱歌嘅人啦，我當其時嘅氛圍啦。係啦，個佈置啦，甚至乎我社交平台裏面嘅嘢啦，去推你去一個嘅情緒嘅情況，所以佢，我覺得啊，佢喺個技巧嗰方面咧，就變咗冇咁要求高。 或者我換另一個字，係個演繹嘅方法。即係我諗喺古典上邊演繹嘅方法會集中地用佢嘅歌聲或者佢理解首音樂之後嘅嗰種感受去演繹，而流行音樂咧會多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去同時演繹嗰首歌，包括佢嘅跳、佢嘅衫、佢 MV 本身產生嘅故事係咪撈埋一齊噶嘛？我哋個演繹嘅工具多咗好多，古典音樂就好似相對集中地用某種嘅工具，就係個聲。去做演繹，因此我哋喺嗰度雕琢就會多啲。 又或者個 melody 本身嗰個優美係成件事帶動嘅重點咯。因為如果個 melody 係你可以完整地唱曬出嚟嘅話，又或者你會話古典音樂唱歌係要用唱歌聲嚟唱歌。流行音樂唱歌你係用講嘢聲嚟唱歌。咁所以最近呢段時間就會有一樣嘢叫 SLS， 就係 speech level singing， 就係我哋講講起嘢都可以好似唱歌咁，然之後講翻嘢㗎。咁呢一種嘅轉換咧。就是而家流行發生緊嘅事，但如果一去到 opera 或者係古典音樂，你就真係要唱出嚟㗎啦，咁樣。咁所以本身咧呢一樣嘢又會俾人覺得你有距離感啲噃，呢一樣嘢會比較親切啲。咁但係講嘢嗰個 hold 住個音準嘅能力，同埋你真係唱歌嘅能力咧，亦都係唔一樣喎。咁所以咧而家真係好矛盾。 但係睇啱唔啱個類型咯，我估係嘛？即係例如我哋聽過一啲即係粵劇嘅即係老官去唱流行曲。咁佢唱流行歌嘅時候，個唱法真係我哋又唔好習慣喎，即係每個字都唱得咁完整啊，啲音啊等等。但調翻轉又係唔得嘅。再舉例，例如爵士音樂，咁你所有好準又好似唔啱嘅喎。就算我聽個 live 咧，我都真係中意聽翻嗰啲餐廳裏面碟碟啊、碟刀叉，我就覺得好珍貴啊個錄音咁。有陣時種即興性就係個音樂類型，所以個音樂類型可能亦都關乎我哋點樣定義一首好歌本身啦。好啦，好歌就講咗都相當一段啦。但係好歌有好部，點樣先算好部先？即係究竟首歌得到乜嘢嘅成果先叫做好部咧？ 我覺得呢個係難最難定義嘅地方，因為個好部係歌迷嘅好部啊、歌手好部啊、創作人好部啊。定係個歌手個公司製作公司嘅好報啊？定係對於個社會嘅好報？其實係定義唔到啊！即係所以好歌越有好報咧，呢件事係主觀到咧，我覺得係102% 咁。係啦，即係係咪嗱？你歌手你製作人覺得哇新到不得了，但係如果以公司嚟睇，你首歌唔受歡迎咯，冇人聽咯，咁佢又覺得就真係冇一個嘅好報。係啦，咁究竟我哋點樣定個好報呢？係好難。 我成日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好似你所講，我就係嗰一百零一同埋二，因為我咧係好細個嘅時候，即係一播一啲有故事嘅音樂咧，我就會就算咧幾曳都好咧，就會踎咗喺個凳仔度喺度聽嗰個故仔咁樣。亦都係一儲到錢咧，我就即刻買咗一隻碟啦，就係卡通片嘅唱歌嘅碟。咁我一路播一路播嘅時候咧，就會好似成個 software 都裝咗落我自己嗰度。所以其實咧，即使我都冇機會可以去外國嗰度讀書啦，但係我嘅英文咧，成個 accent 同埋講嘅grammar 啦，或者係點串字啦，點樣可以將啲嘢變得生活化或者係精彩咧，都係從音樂而嚟。就係因為我聽好多唔同語文嘅歌，而我裝曬落去。咁呢個就係好暴啦，因為我係聽歌學語文。咁唔單止係頭先講卡通片嘅英文歌啦，甚至我哋頭先講好多可能係國語亦。廣東話或者英文譯廣東話嘅呢啲流行歌咧，我都會去揾曬兩個版本。於是我就學咗好多唔同嘅語文，唔單止係淨係學到嗰啲字咁簡單，係個 action。 所以那個好報唔單單係首歌得到嘅成績，那個報係作咗個好嘅業落聽嘅人度，即係對於個人本身嘅一個影響本身。 我覺得其實。在我自己聽的歌裏面呢，即通常我們現在聽回一些經典的歌曲，即是為什麼它可以幾十年我們都還可以拿回來聽，或者都有新的一代去聽呢？譬如拿回一個例子 Beatles， 它的歌就是已經不是我們的年代的了，是不是也都已經超越了我爸的年代了，其實。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會繼續聽？那講到好報，我覺得當這些歌呢是某程度上超越了它本身的意義。譬如我舉個例子 ，Beatles 的歌咧，其實有一套電影咧叫《Across the Universe》，就用曬佢嘅歌去做呢個電影，但係咧就唔係講 Beatles 嘅，係講緊六十年代一個美國嘅社會發展嘅。咁我覺得，咁啊真係有好報啊，唔同嘅用咗可以 fit 落唔同嘅嘢嗰度咯。 所以講好歌有好報，其實都係拋磚引玉，等觀眾你哋去定義。下一次學人沙龍繼續講。